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备忘录。声明强调，朝鲜人民都无限敬仰金正恩委员长是民族的伟大慈父和祖国统一的救星，因为有金正恩委员长在，所以全体朝鲜同胞热情拥抱高喊统一万岁的欢喜的那天一定会到来。